我说 fuck， 我说 fuck 的鸟，我说 fuck， 我说 fuck， 我说 fuck 不干好好，我说 fuck， 我说 fuck， 我说 fuck 的刀。 亲爱，告诉我你已走远。雨带着悲哀，你是心中的阴霾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？为何你不开口？我还是不清楚，爱怎样才能自由？怎么才能够忘记你，像梦一样的美丽？付出那么多，却没有回应。渐渐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迷惘，开始要独自去流浪，想问问自己明天的方向。等爱走了以后，我清醒了许多，不再为你留恋什么。寂寞的长路陪伴我，只有孤单。渐渐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迷茫，开始要独自去流浪，想问问自己明天的方向。 You 家。